再见，唔好怪我第一句就同你讲再见，因为我真系专程嚟同你道别噶。你知道我是边个噶？不过你唔记得咗啫嘛，我记得你嘅。你总系笑眯眯咁望住我，你唔讲嘢，净系听我讲嘢。嗰阵时个世界好安静，冇而家咁嘈，衬得我特别之渣，特别开心。我记得你只手扫过我背脊的感觉，我记得同你睇影画戏，你会在我耳仔边讲嘢，你讲得好细声，其实我一啲都听唔清楚，不过我好喜欢听你咁样同我讲嘢，以后再冇人咁样同我讲嘢啦。我记得你好喜欢看日落，看完日落就去听音乐会，我们又成日散步吃宵夜，那阵不知道为什么周不时都分不清楚究竟是星期几，日子好像不会过去的，时间好像在停了下来一样，然后忽然间就发觉原来已经经过了很多年。我记得好痛，因为你话俾我知你要走，我再冇睇过日落，亦都冇再同人食宵夜。原来难过的日子一样好像不会过去，然后又是一眨眼才发觉已经过了很多年。我记得你和我去过的每一个地方我不会再去的，那些茶座、舞厅和花园现在是怎样我不知道，那些地方通通留在我心里面，不过我知道你不记得的了，不紧要，我一个人记住就得了，我不会讲，我老了，我只是会讲，我在这里太耐，时间耐了，难免知道人总会慢慢地将过去淡忘，又会看着东西无声无息地消失。我为什么要走？怪我自己啦，我先两人不知道在想什么，无端端走了去看日落，那个日落就跟我记得陪着你看那个样子一样。不过就算我怎样装出若无其事，我都没办法不承认我失去的东西实在太多了。走了，如果你记得回我是边个，我知道你一定会好不舍得我。